我国平安南道、平安北道、黄海南道和咸镜南道的群众11号举行集会，表示全面支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。集会有各地方党、政权、经济机关、群众团体、工矿企业、农场、大学等单位的工作人员、劳动群众和青年学生参加。集会上宣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后，一些人做了讲话。讲话人指出，全面支持和赞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，严厉谴责美国和敌对势力穷凶极恶的对朝制裁活动。他们强调，只要有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的领导，不管敌人多么挣扎，主体革命事业的最后胜利就是确定不疑的，世上谁也阻挡不了我们的前进，这是全体朝鲜军民都铭记的一条永不变的真理。他们说，如果敌人贸然先开火，就要展开一场全民总殊死战，给敌人以毁灭性打击，在地球上永远消除美国本土，这是全体军民坚定的意志。集会结束后，举行了群众游行示威。